过时间局限的插叙影像，牵引着时光荏苒的思想印记，记录眼中的点滴虹彩，印刻属于未来回忆的定格瞬间，主张你的个性路径。恰是晚间的怅然时段，呼吸声音世界中的随行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986。 FM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986，精彩随行期待。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四个9。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48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日前，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质检总局备案了召回话，决定自2017年11月21号起召回部分国产马自达六，包括2012年10月1号至2016年3月31号期间生产的部分国产马自达六车型，共计206570台。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供应商原因，在严寒环境下可能出现制动助力真空软管单向阀无法正常开启的情况，导致车辆制动助力不足，存在安全隐患。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大家好，我是老车。 嗯，这几天呢我们聊广州车展车型有点多啊，今天也就不帮忙了，因为还有好多款车没跟大家聊得到。我觉得这届的广州车展上面有几个展台的车尤为出众啊，起码我是关注度比较高的。 嗯哼， 那个就是那个非常英伦的那个，去看了吗？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结果啊？ 嗯，好 啊，我学的不像是吗？ 捷豹路虎， 我学的不像是吗？ 捷豹， 听着跟人吐了似的。 这个行了， 饿了，饿了， 这个行了吗？这好一点哈。 捷豹路虎，捷豹路虎，反正出力第一，第二款就是国产的第二款的这个捷豹车型也是加长了 SEL。 嗯，咱们期二位老师期待吗？就我那天啊，就是 会有两个派别的人 啊，怎么讲？ 就是喜欢 XE 的人，他不想让 XE 加长 啊。 你可以国产，但没加长，你永远属于那种我们那种小众的，喜欢可能芭蕾的，喜欢华尔兹的那种很优雅的那样的运动身。 没问题， 因为你看 RS 没有加长，对不对？ 对 对。 然后另外一批的这个消费者，就是绝大多数消费者，你看 A 四加长了 ，CG 加长了，三系加长了，对吧？ 啊。 连那个 Q50 的都加长了 S60 也有 L 了、你这个卖不动的这个 XE 你还不加长吗？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为市场所导向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你 觉得也其实也不置可否。 我觉得是件好事儿。你第二排首先空间了好了很多，另外我也想切切实实的问一下开 XE 的朋友，真加长了你能开出来区别吗？ 所以说很多问题是这样的，有些车加长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另外，你真的想买 XE， 你觉得 XE 好，这不是合资产物嘛？你可以走其他途径再继续买 XE 啊，我尊重你，那我特别尊重你。 不，但到最后的话，应该就是短轴的 XE， 至少目前看来应该是没有了。 我帮他想办法，行吧，对不对？我觉得你要真想买 XE 的话，现在你已经出手了，你一定会想办法买，因为你知道国产之后它就不会再产了。所以综合来说，对我来说，这么多年了，原来我也愤青过，啊， 二位老师，我说、这就是一个进步。 啊，你说我进步了是吗？ 不是，我说就是，其实这是对于捷豹在市场当中的一个进步。 对，还有我这捷豹，我前两天就正好看到一辆墨绿色的捷豹从我身边驶过，具体型号没有看清，就是它给我的感觉是那种秋日的冬日的阳光洒在上面，惊鸿一瞥，让我觉得上面应该下了一位 gentleman 的感觉。就因为捷豹，我可能我年纪大了还是怎么着，我这两年其实觉得捷豹还是越来越有味道了。开捷豹的车的人是这样。 好吧， 啊， 这车跟大家再分享点其他信息 啊。 12月15号会正式上市， 哎呦，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它的具体价格。 没错， 然后呢，有很多喜欢。那叫那个影 什么 叫什么了？艺人啊，陈伟霆。 陈伟霆是他代言人。 对，喜欢陈伟霆的朋友，尤其那些小迷妹们啊，这回可以多关注一下，因为他马上也是个代言人。 陈伟霆很火吗？ 挺火的， 可以。 哎，等会儿，这车轴距长到多少来？ 2935， 2900多，就将近3米。 哦，有点长了，对不起啊，我之前说的话有点满，不过这么长轴距呢。哎呦，那第二排空间很大个儿啊，那就跟之前不天翻地覆了吗？我觉得， 对，那肯定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你知道这个2米9轴距让我想到谁了吗？让我想到原来没有加长的 XF， 没有加长的 XF 啊， 那个时候也没有2米9， 也没有两米九， 那时候也没有两米。 哇、塞，哎，这回空间绝对谁也不会说埋怨 XEL 空间不够了吧？我觉得、 啊，对，至少是你在个性当中也有了一个实用的选择，对吧？ 然后应该是用的是全新的那套 Ingenium 的发动机， 是 Ingenium 啊，两套调教系统， 高低功率，然后都是配的8速，都是配的那个全系的那个8速变速器。 其实我对这台车还有一个期待啊。期待就是它里边的做工要精细，就是你知道吗？就是我觉得如果是英伦系出来的车，里边的这些东西一定要做到精致。 那 就是你得对得起我天天戴着啤酒套开这台车。 其实啊，有的时候英国车它是精致而不精细的。 我精致可以， 你 精致就没问题，没问题。要精致就是要这个精，我 就是你可以是一个小钮很精致，但是你要说整体车精细不精细的话，那其实要看长春工厂它的 用料和材质要到位。 对啊，这个就是精致而不精细的一种结果。 那我们期待它精致又精细行吗？因为我这些年我发现越来越有强迫症了，就是我期待这个车型更多一点啊。好了啊，关于捷豹呢，这台 XEL 我们先跟大家说到这里。哎，对，我们顺带再提一嘴吧。路虎展台其实还有一台比较亮眼的车型的，揽胜的 P400， 就是现在你再去找揽胜的时候，它有一个新能源揽胜的标志。 对，新能源揽胜。 反正这台车未来可能搭载的是这个 Ingenium 的发动机，再加上电动机的组合， 电动机， 而且说有这个价钱不超过100万。所以我觉得未来买揽胜的朋友又多了一个选择。 它这个400不会是400马力吧？ 不知道， 就是综合功率400马力还是综合功率400牛米？ 不止这个吧，应该是。但这个车的另外一个， 反正这个车是揽胜 404马力 啊， 640牛米 啊，那够了， 够应该是 这个整套的混动系统还可以。 对，所以这台车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这台车应该是脚比便宜的一个揽胜， 没错。好，这两台车跟大家先说到这里，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的生活，像在辽阔天空，就像穿行在无边的旷野，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曾经多少次失去了方向， 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我们来接着聊比较关注度高的一些车型在广州车展上啊。二位老师还关注哪个展台来着？ 北京现代。 哦， 因为在北京现代的展台上面，我们看到了一款挺可爱的、挺精致的小车， 是那翠绿、翠绿、翠绿、翠绿那个吗？ 对，就是很颜色很奇特，有很多款配色的那个小车。 哦，然后叫什么来着？叫 Encino。 Encino， 这是。 海外版叫， 这是西班牙语是吗？ 对对对， 哦， 这个车的名字在西班牙语的意思是绿色长青， 哦，绿色长青 也是象征着一种活力嘛。 哇，我以为应该是环保吗？ 可以啊，也可以引申到这方面，没问题。 它是定位在小型 SUV 吧？ 对对，然后这个车是在明年的一季度将会正式跟大家见面， 现在 价格了。 有很多款车型它都坐在车头上，都坐那种车灯和日间行车灯分离式的。 对， 其实 Encino 这款车也是这样，你们发现上面实际上就是一个灯眉，然后中间那一层的那个灯才是正经的大灯。 对，真正的 又多了个大嘴怪。 原先咱们看自由光的时候觉得难看，但是你看现在这样设计越来越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人自由光实际上是引领 了、 那个、 引领 了。对 对， 所以现在看这个小车 Encino 不难看，真的不难看， 不难看。 不管是蓝色还是刚才洪城说的那个翠绿， 还有一个 真的 嫩绿，好像就 偏还有一个黄， 还有一个黄那种的感觉。 所以这台车未来会更主打， 肯定是很年 轻的 市场。 对，其实这个挺好的。我记得那个时候，那是哪个品牌那个特别动感都市的那款 SUV 上市的时候。就大家都觉得这车给年轻人开就是名副其实的 啊！ 就你年轻人，就你在二十岁左右，二十岁出头， 就应该有这么 对你有。如果你能开上这样的一辆小车，先不管它的品牌、它的售价，就它跟你的 至少先把个性给 它对它的气质是很符的。 但是我看这款车啊，这款车它不是放的其他发动机，它放的是那个 1.6T 的发动机。 嗯， 那也就是说， 对 它可能是在RX25、X35、途胜、胜达之外的又一个 品系， 对，又一个品系，它可能不是按照现在的现有的北线的这个 SUV 的阵营去做，它可能做的是更个性，或者说是所谓的更运动， 哦，给年轻人的， 哎，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套系的一个 车 、 哎。那它那个就是那手环钥匙一定， 我觉得这肯定有 得上， 这肯定有， 我跟你讲，那挺酷的，其实， 对， 在年轻人里来讲很酷的， 这车你在就是临。就离它近了，仔细的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那个双色的车身加悬浮式的车顶，以及它那个黑色的轮眉，就又有带一种野性的感觉。 哦， 就是你光时尚，哎，这个年轻，这是它一个特点。然后你再换一个角度，你会发现它这个很有野性。如果出去开着玩，几个年轻的小伙伴在里面， 但这个车的蓝 可能是舞台灯光啊， 对， 就是、当时看的时候确实很漂亮。 对， 嗯、然后还有就是15号上市那个 X35的那个灰 啊， 我觉得是最近我看到的几个车厂里边出的那个灰比较有金属质感的 啊。 对，从这个车上我们也能够看出来，北京现在也希望在明年就2018年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增长。 今年确实不容易， 对对 对， 对 吧？今年确实不容易， 也希望他们在市场上能够真的是再次让大家能够吸引大家， 慢慢来吧。人家现在你像 iX35已经降到了就是起始价格已经很低很低了， 那个已经是很低了。 现在对于现在来讲的话，价格已经不是问题了， 对， 就是怎么吸引消费者，让大家重新喜欢这个品牌。 对对对，这个车唯一的遗憾就是当时我们在现场，没看到它的内饰 啊， 就是它的那个没看到内饰里边具体是什么一个。 大胆猜测，它的出风口应该是十字星的， 三角的， 不能什么都跟那个 三角的行吗？ 哎，这真没准，真没准。 对，所以这个 六种形状的，然后可以耦合切换的， 那个就过，那个就过。 哎，你们知道不？ 有三角的话，真是一种创新。 有些车型不是能卸下来吗？我其实想说，里边出风口可以自己 DIY， 以后自己买。你买圆的也行，方的也行。 目前来讲的话，国内市场是不太适合这样的。 拆下来放， 你催生了一个这个新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国内后市场的这个。 你要是说什么呢？你换那个烟灰缸的造型可能是有可能的，对吧？你换那个出风口这个后边连着有很多传感器。 我觉得可以这样，以后我们厂家在出这种这个内饰面板的时候啊，可以在随车的时候就 是可以去选择。我觉得 随车的时候就给再出两套备用的，说我这个你不喜欢我现在设计的这个呢，我给你出两个备选的， 你多加2000块钱、 啊，对，你就多加一点钱，然后你买回去自己几个铆钉抠下来，然后把那个换上去，然后你再去配其他的那个出风口，哎， 我跟你讲，真是 确实可以， 真是因为内饰咱们成天看久了，你多少会嫌烦， 嗯， 是吧？ 大家都知道红成什么人了吧？ 啊， 新鲜 我为你们挖了坑啊！ 待会儿再说一个，这两天我们看比较可爱的一个牌子。 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快车道，欢迎回来。刚刚玉水老师说比较可爱的一个品牌， 对，因为我们前两天看这个玛莎拉蒂的这个朋友给我们发送的几张照片，是这个吉布林跟三只小猫， 可爱的猫咪， 互相照的这个。 当时我一个什么状态吗？ 谁家猫？ 车拿走，那只猫留给我。 对，就是其实，如果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不，这个对于猫猫狗狗，我觉得它的免疫力急剧低下，对吧？尤其是你在看惯了，说一个美女站在玛莎拉蒂旁边， 对， 你发现一个喵型人站在玛莎拉蒂旁边， 就不用都不用看到猫那小爪子往那方向盘上一搭，哎， 对，实际上你也会感觉它没什么违和感， 哎，所以玛莎拉蒂还是很混搭的，是吗？ 我觉得挺时尚的一个牌子，而且这届车展上它不是就是说白了也没什么新车嘛，所以人家也是混搭了一下，人出了一个纪念版，对不对？ 叫 经典版啊，经典版，对， 玛莎拉蒂 的 Levante 的一个 经典版， 嗯， 这车是专门针对中国市场来进行配置调整，然后只在中国市场销售。 我觉得特别错， 国外人有钱买不着。 对，这说白了就是为什么呀？ 红城买不了。 有好多这个原先就是咱们进口这个 Levante 一些配置啊，咱们国内用不着。然后呢，我们又想用的这个选装件又没有。所以它针对了这样的一个市场，你比如88万这个价格，比那个顶配的莱万T其实要便宜，然后它的这个配置，我相信比原先你可选的带选装的那些莱万T并不低， 而且更加实际， 更加实在， 而且定了一个非常讨巧的价格，88.8万， 对啊， 你还想要 买回家就发 哦， 对，所以还是很符合咱们国人的这个消费理念和状态的。 没错， 而且就是他们当时说过，这台车虽然是说经典版，而且便宜一些，但是在操控和动力系统上，他们坚决不会缩水。 那肯定的， 他们会一如既往的玛莎拉蒂品牌，对于操控和驾驶，包括 至少是 V 六， 对，就一定会对于这个有一个坚持。 嗯 嗯，所以说，我觉得这台车就觉得应该也是咱们国内起码选车未来主推，应该会主推的一台。 就是它其实是很个性的一个车型，又能是当时尚的一个产物，然后当街游走，又可以直接下赛道。因为在赛道上我开过这个雷凌，你不会感觉到这是一个 SUV， 你会觉得这个车 像一个轿 车，实际上重心是很低的。对对对，它给我的感觉是非常非常棒的。 哎呀，这个， 所以这 项目 都换 一下啊， 车展上的一些车型嘛，它推出了一些版本。你比如说，待会儿咱们马上要说的那个 Redline， 对吧？ 啊哈， 雪佛兰它在车展之前推出了这个所有就是全系车型的 Redline 的这个叫什么红线套装系列。嗯，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这几台车都太酷了。 嗯，好看， 好看， 而且当时他们用都是灰色涂装是吗？ 而你没发现 不是灰色，是那种 金属碳， 金属 有点碳银， 对 吧？对啊，不，钛银色， 钛银色 ， 也有点哑光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你会发现，目前来讲，好像国内尤其是个性车、豪华车市场，它不再是那种大红大绿大紫了。它往那种很深沉的、沉稳的那种叫金属的那种质感上去靠。 嗯，所以说，你当时你看到那个 Redline 车型了？ 我看了，我看了，很漂亮，而且在现场老车他也是这个近距离接触了这个车型。 哎，都有哪几台？ 都有克鲁兹的 Redline， 全系的， 雪佛兰的全系车型， 对， 创酷也有， 有啊，索罗德， 探险者， 索罗德吧那一家，那个大皮卡， 对，索罗德， 索罗德，库洛德，这俩平行进口的 也有， 很漂亮， 对， 哦，科迈罗也有， 有。哎， 有 科迈罗当时在没看到他的展车，就是在没看到他这个， 但说会有是吧？ 应该是有，嗯， 哎呦，这个还是挺炫酷的啊！ 对，这个是外观，至少在套件上玩出彩的。然后再有呢，这还得说上通的这个营销一直是我很喜欢的 啊， 不管是参加他们的发布会，还是看他们的一些 TVC 啊， 就是上通的这个车型，有的时候会大张旗鼓的跟你说爱。但有的时候会悄无声息的给你一个重大改变，你比如说昂科威， 昂科威怎么了？我没什么印象。 昂科威是刚刚是这个是上市的是2018款的昂科威，然后它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使用那个9AT 加那个 。 那叫发动机叫什么来着？ 就是2.0T 的发动机， 对对， 完全都配上了9AT。 哎，那真挺悄不声息的。所以你想，车展这么多新车，它声音正不大，但是就人家就一起就推上来了， 价格没有变，而且相对来讲的话，有的是增配了，还基本上有一个变相降价吧。 对，而且这个发动机提升了之后，它的马力一下子达到了260马力，最大扭矩提升到了400。 二八 T 也升400 了。对对对， 2.0T 的发动机， 所以说 ATSL 了吧？ 这个 SUV 版， 这个在这个级别的 SUV 里面已经比较强悍了。 而且这个昂科威，你别看它现在确实该换代了，但是这个二八 T 就18款的那个改款之后，二八 T 除了有九速变速器，它全系标配19寸的轮毂。 哦， 张力很足。 其实昂科威一直卖的不错， 一直卖的很好。 对， 这样有更多的消费者又会更认可。 所以我觉得二八 T 可能会又主销了。原先是主销的是2.0T、1.5T 的那个，对， 现在又会推进一批市场。 对，这个说完雪佛兰跟别克，就不能不提一嘴 凯 迪 拉克， 那必须的。 虽然在车展上没什么动静，但是。 那 STS 老车据说特别好看 ，STS 包括 ATSL 啊，就是有的这个很美式风情的这样的车款， 这个 我觉得都是在这种 老车说了一句话，其实挺实在的，就是 XTS 这个价格区间真的对人很有诱惑力。你想这么大一辆车，配置又高，那 30万， 对， 30万不到， 就我这我选 中国有优惠啊，中国有优惠， 对，我选谁呀、啊？我凯迪拉克开走了，而且。确实还是挺霸气的。 其实这样，就是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了 啊。 我觉得简单捋一下，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几款车型，你会发现它主要集中，就除了那个兰博基尼啊，主要集中在20到30万的这个区间。